么使用空调最环保，通通告诉你。 北京时间20:00，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这里是歌唱梦想的舞台， 这里是挥洒青春的战场。 歌手、 素人、 原创、 现场， 尽情释放你的歌声， 释放你的歌声。 就在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 Fresh Radio， 挑战新歌声， 挑战新歌声。 2018全新起航 ，Welcome。 周四傍晚8:01，欢迎各位光临挑战新歌声。各位好，我是今天非常时尚的泽华。 哎哈喽大家好，我是今天在你身边显得有点朴素的樊雪。 你哪里朴素？ 是吗？小白 T 黑白配最搭了呀。 是吗？ 是我们今天请来的这一对嘉宾呢，全程 这一对嘉宾 樊雪可能会非常的受伤害。 真的吗？ 真的。 哎，我先问一下，今天我们的这个标题叫音乐 CP 养成器。 哎， 我想问是真 CP 还是 哎，他说你们炒作。哎，来欢迎我们今天的炒作 CP， 先跟大家打招呼好不好？ Hello， 大家好，我是音乐人艾丽亚。 哎 ，Hello， 我是音乐人孙佩。 嗯，他们俩是真的 CP 哦。哎， 是真 CP， 对， 就是非音乐现生活都是 CP。 而且他们从上学的时候就已经在一起了。 哇哦！ 若干年过去了，宝宝也有了。 我的天啊！ 然后。重点是在全程的过程当中，你听他们的作品，然后你再看他们的交流，你会觉得全程能够感受到他们那种恩爱的那种感觉在。 所以说今天是来我们节目现场撒粮的， 反正就是刺激一下你嘛。 就是现场给我们大家演绎一下什么叫做举案齐眉。 欢迎大家除了可以通过广播 FM 98.2进行收听之外，记得锁定一下我们的视频直播。 哎，大家可以通过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关爱青年计划，然后点击我们左下角的视频直播，同时呢还可以跟我们的深度直播伙伴一直播搜索活力982，点进来呢就可以看看我们这对非常恩爱的 CP， 以及今天我们异常时髦的泽华哥。 好，艾丽亚，你现在是应该怎么介绍呢？ 音乐人， 创作歌手，音乐人， 对， 马上艾丽亚会带来自己的全新专辑，但是今天呢，我们节目当中还是先听一听以前的作品，然后之后我们再做一个全新专辑的专场哈。 可以， 你知道我们现在有一个这个 C 位主打歌这样的一个环节， 嗯 啊，一首歌，然后能够表达自己的态度，表达自己的音乐观点，你会用哪一首歌嘞？ 我会唱一首童话寓言故事歌。 童话寓言故事歌， 对，叫 Miss Rain and Mr. Wind。 哇哦， Miss Rain and Mr. Wind。 所以首先进入我们今天的 C 位主打歌环节。 哎， 给我一个 C 位，给我一个 C 位，我可以震撼全场， 震撼全场。 C 位主打歌，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 C 位主打歌，接下来我们直接把这首作品送给各位，欢迎艾丽亚和孙佩， 开始吧。 Miss Rain was lying on a tree when Mr. Wind rushed by. Miss Rain asked, "Hey, Mr. Wind,Why couldn't you stay? I wanna travel around, go to new places, see different sceneries," said Mr. Rain. Suddenly Miss Rain burst into tears. She asked the wind, could we meet again? He just took her hands with a smile. Hey baby, why did you cry? You know I can't travel without you. That's what made us rain and wind. 非常俏皮的一首作品， 哇哦，非常的清新又可爱又甜。 吕小姐和风先生，这不是中文一说起来那么奇怪啊。Mr. Rain and Mr. Wind， 这是自己原创作品。 是的，嗯，这个其实是一个童话寓言的故事 啊， 就是说 确定不是爱情故事吗？ 啊，算是，就是有一天雨小姐她就躺在树上就随便待着，然后风先生就过来了，然后雨小姐就说：“哎，你要去哪儿呀？”然后那个风先生就是说：“啊，世界这么大，我想去看一看。”然后雨小姐一下子就哭了，然后她说：“那你怎么能走了不带我呢？” 是， 嗯，对，如果没有了你的话，那我们就不是天生一对了呀，因为有风才会有雨嘛，就是这么一个小的故事。 妈呀，有风才有雨， 对， 没有你的话，我还怎么去旅行？ 哎， 但这首歌曲的编曲呢，其实是那种，因为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可呈现的范围是非常有限的嘛， 是的， 所以就是很简单的一把吉他来伴奏。 嗯、 你们一开始 demo 应该也是这个样子吧？ 是的。 对， 但是录音室版本是这个样子吗？ 录音室版本应该就是纯吉他吧？ 对，是纯吉他版本。 想要就是一种清新 的 风格， 纯纯的。 对，而且录音室的版本里面，其实孙先生也在唱歌。然后这个里面其实还会有一个小小的梗，如果大家听过那个录音室版本的话，会发现在我唱完副歌以后，他进了一段副歌，然后我们埋了一个小小的彩蛋，然后就说你知道为什么雨小姐哭吗？因为那个副歌后面不是有 Why did you cry?对，然后那个当时在那个歌曲里面，那个孙先生底下低沉的说了一句话， 哎， 嗯，来 了。That is because of the bad pronunciation， 就是你的发音。 哎，你听懂了吗？你就听。 我刚刚就说，就是说， 嗯， 我没有听懂什么意思，但是就是觉得很甜。 是这样的，就是如果正经八百在这个歌里面，雨小姐为什么会哭？是因为风先生他要去旅行，但是没有带雨小姐，所以雨小姐失望的哭了。然后，但我们埋的这个梗是说，因为我全程的英文发音非常之不标准，然后孙先生看不下去了，他说雨小姐是因为被你的英文很烂的发音而吓哭的。 哇， 对， 这是挺有意思的， 对， 一股寒流飘过， 对，是这样。 请问你如果英文发音不是很标准的话，是谁给了你勇气唱这么一首完整的英文作品？ 雨小姐， 是音乐才华给了你勇气。 确定不是梁静茹吗？ 确定。 所以这是你的一个梦想，还是你当时就想着只能用英文来构造出这样的一个画面？ 对，我觉得可能是讲这样一个戏谑的故事，然后用英文念出来，可能更有讲童话故事的那样一个感觉。如果我说 于小姐住在树上，就很奇怪，对不对？嗯，对。 Miss Rain and Mr. Wind， 是的， 这是你选择的 C 位主打歌，也是最能够代表你的目前的一个音乐特性的一首作品吗？ 对，因为我之前是一个纯幕后的音乐作者，我会给很多的，比如说偶像剧啊、影视剧啊之类的去写歌。 樊雪真的是有很多。来来，哎呀，不要不好意思，来说几个震震他。 比如说啊，去年夏天有个热播的叫《因为遇见你》，然后其中刘惜君唱了一首歌叫做《现》，是那个剧的主题曲，然后后来就是东方风云榜的十大金曲嘛。然后还有什么《亲爱的翻译官》，然后还有前一段时间的《萌妻食神》，然后还有什么《国民老公》，然后还有《少年神探狄仁杰》，然后还有什么？ 好了，真的是。我这说几个就可以 了，这个开始 不好意思 刹不住车 了。哎，那是就是自己写完以后给别的歌手唱，然后发现这个歌手唱的不怎么样，还不如自己来唱。 这不能说了，得罪人啊！ 不是，是因为我可能比较擅长的就是去拿捏情绪，或者是说可以讲故事。那比如说是给偶像剧或者给影视剧来写歌的话，可能我要讲的是那个剧情里面的事情。但是换在自己身上的话，我就想讲一些好玩的事情，比如说像寓言故事啦，或者是像一些生活的小感悟啊，就是想以一个讲述的口吻去创作自己的作品。 像我们刚才唱的这首歌就是这样，所以它作为我们今天的主打歌，但是我真的很怕刚才您说这个为什么选这首歌为主打歌，特别怕你说为了秀恩爱呀。 哎，但是你看刚才艾丽亚在讲的过程当中，旁边孙佩就是一脸的 对慈祥，我这个词不知道 用，你居然会用慈祥， 不合适， 惊呆了， 就是觉得很温馨的一个画面，很慈祥。 而且为什么要做音乐 CP 养成记，他们两个人真的是相辅相成的。 是的， 艾丽亚自己也作曲也编曲，然后同时呢这个孙佩也会做，孙佩还会做后期。你们俩平时是一起来完成工作还是各做各的呀？ 我们俩其实有的大部分是各做各的，但是工作当中会有一些配合，然后也没少因为这事吵架。 对， 一般吵架是你这编曲不行， 对你这个不对， 没有制作人大人，哇， 不是这个画风， 你看就不能给他们时间 秀恩爱。我觉得今天我们两个撤这个一小时的节目也是可以顺利的进行。 对啊，这两人绝对没有任何问题。好了，欢迎大家除了可以通过广播进行收听之外，记得锁定一下我们的视频直播，今天有很多好听的作品可以给大家奉上。 哎，而且还可以来看别人来秀恩爱，现场秀恩爱。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这个，我真想看出来大家就不好意思的样子。 樊雪已经单身很久了，你知道那种女生的嫉妒心啊，真的是 嫉妒， 没有办法，对不对？来，收看方式啊，可以通过新浪微博一直播搜索一下活力982，或者是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关爱青年计划”就可以了。接下来带给大家哪首作品？ 那就。关于爱情这件小事， 听到没有？关于爱情这件小事， 我觉得今天就一直在点我们。 人家就是小事儿，对于咱们就是太大的一个事儿， 最重要的小事嘛，是不是？ 来吧，关于爱情这件小事。 好， 这次换乐器了，大家看一下我们的视频。 是。 飘零。 很美哎， 哇哦，虽然说这个标题呢叫做关于爱情这件小事、但是里面有这句话，关于爱你这件最大的事，哇哦， 怎样， 就是虽然说好像是云淡风轻的爱情啊、但是啊、最爱的人还是最重要的。对，我们其中不还有一首歌叫最重要的人吗？我觉得跟这首歌相辅相成、互相应和。 而且还有一部电影叫做《初恋这件小事儿》，是吧、 哎、 关于爱你这件小事儿呢，也是来自于艾蒂亚自己作词作曲的。当时是周年吗还是怎么样想到这样一个概念？ 其实并不是，这首歌其实原本是给一个电影做的笔稿的一个案子。那个电影应该是郑秀文跟张孝全演的吧，叫《和悦男女》。然后当时是看过这个的剧的简介，然后就去想根据他们的故事去写一首这样的歌，但是后来没有中稿。 所以当时是命题作文。 对对对。然后正好我觉得这首歌其实适用于很多人，因为在爱情里面可能可小可大，你觉得它是一件小事，但是对于爱你的人来说，或者对于你爱的人来说，它就是一件天大的事情。 而且我觉得在这首作品当中，艾丽亚的唱腔是那种本身它本身就是那种甜蜜的甜甜的小嗓子这样的感觉， 是的， 但是我觉得这里面有一种成熟的态度在你在演唱表达的时候， 是的，就当一种叙述的口吻去叙述说，可能在爱情里面我们应该怎么样去处理这种感情，然后去云淡风轻，或者是说我们更理性的去看一下。 我觉得好适合做那种晚间情感节目，给大家讲一个故事，或者说我跟你分享一些心灵鸡汤，就我们互相交流的这种知心大姐姐、小姐姐的这种感觉和状态。 你看孙佩坐在旁边的那个表情，就一样 思想， 看你说的。一套一套的，他生活当中是很会营造爱情小事的一个人吗？ 是， 我是艾丽亚啊。 你问我吗？ 对呀、啊，问你啊。 他呀，是， 是一个有生活情调、比较浪漫的那种。 你们听他的那个口吻，就是是，就是很明显很敷衍。 对， 没有，完全没有敷衍。我觉得我们俩都是， 你们俩都是。对，渐渐觉得把自己夸了一下， 因为其实我们俩很注重这方面，就是生活还是需要经营的，不管你们有多就是感情有多好，我觉得经营是个很重要的部分。 是的， 提问，就怎么样经营呢？最近有没有一个经营的一个小事儿？ 最近啊， 彼此一人说一个，好不好？ 最近就是孙先生突然间很会说话，大家都知道北京昨天晚上的天其实特别特别好看，然后我就在车上回家的路上，我就说哇，那个天边的云彩好好看啊，你看晚霞。然后那个孙先生他说啊、他再美他再美也没有你美。然后就 妈呀，我的天哪， 猝不及防。 聊天的技能因为这个就提升了。 这是受身边人的指点吗？还是 一般是我 是 一般是我去指点身边的人。 哇哦！ 哦，所以男方是通过这样的花言巧语， 哎， 对， 女方听到这样明显的就是感觉欺骗人的话，还是会很开心的，是吗？ 没有，并没有，我很诚惶诚恐，我说天哪，这是发生了什么事情？ 以为今天晚上有什么事儿？ 对对，我也没有做错， 你是不是有什么求我的？ 对。 但是你看，这个爱情当中的这点小小细节是很重要的。我觉得像他们 生活的情趣， 像他们这种老夫老妻啊， 老夫老妻。 是什么？ 点谁呢？其实真的是老夫老妻吧， 在一起太多年了哈。 对对， 就总容易会忽略掉很多的那些甜言蜜语。 嗯， 有的时候你别小看甜言蜜语， 而且是需要生活是有仪式感的，这些仪式感让我们更加热爱生活。哎，比如说我要点一下大家 啊， 这不快到什么能表达什么爱意的节日等等，是不是会准备一些礼物啊之类的？听见 了 吗？ 我还没准备怎么办？ 有的音乐人我记得好像是通过方式送给对方一首歌呀。 是的。 你们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 是不是送首歌大家都已经不稀罕了，就觉得 你送这首歌给 谁？没有，我是被这个歌搞定的。 哇、真的， 对，求婚的时候送了一首歌， 我的天， 然后对后面就不能再送了。 已经送过了，是不是？ 对，他们的婚礼就真的是演唱会。 真的吗？ 就是像音乐剧一样。 我的天， 就是我们所有的环节都是通过自己写歌一首一首把它串起来的。 哇， 就是没有 新郎你可以亲吻你的新娘了这个环节， 我觉得都可以当一支电影、微电影一样。 他们连出场的时候都是唱着歌出来的， 是 的，对，每一个环节都是在唱歌。 是的，是的。 哇，之前就有微博上蛮火的一些视频，就是啊，两个音乐老师结婚的场景也是他们对唱的这种形式，特别美好。 嗯。这是我们第二首分享给大家的关于爱情这件小事儿。其实爱情这事儿，刚才也像阿丽亚所说的，可大可小嘛。 嗯嗯， 我们应该是把它当做大事儿去对待的。 嗯， 但是每一天相处的过程当中，得有一点小小的一个细节， 而且是由小事来组成的。 是，这是第二首作品。下面大家哪首作品嘞？ 嗯，只要和你。 我觉得听不下去了。 走吧走吧走吧，我们俩接着走吧，真的是。 这歌名就不想点进来，不想继续。 Mr. Rain, Mr. Rain and Mr. Rain, 关于爱情这件小事，只要和你。 我觉得我们昨天那场暴雨应该这个时候来下，给大家当头一击。 来吧，让我们心灰意冷的听一听他们的甜蜜的爱情故事。 山的色有哪种颜料，才勾勒得出你的味道，你侧脸线条沉淀了喧嚣，是一种美好，空气里有种幸福味道，看你站在面前微微笑，你侧脸线条好，夏天的冰饮料，冬天的温暖拥抱，专注于我的好，甜蜜在一点一滴，注视着你我的独家回忆，要和你在一起，亲密到忽略距离，做彼此的氧气，说好的约定，绕着世界去旅行，要和你，只要和你。衬衫的色用哪种颜料，才勾勒得出你的喧嚣，是一种美好，空气里有种幸福味道，看你站在我面前微笑，你爱的讯号我能够收到，夏天的冰饮料，冬天的温暖拥抱，专注于我的回忆，要和你在一起，亲密到忽略距离，做彼此的氧气，说好的约定，绕着世界去旅行，要和你，只要和你。 很美的一首作品，只要和你。 哎， 知道他为什么看词儿吗？ 为什么？ 因为歌词不是他自己写的呗。 对， 就容易忘是吗？ 是的。 你要在现场演唱时忘词怎么办呢？也像刚才那样非常俏皮的说出来，哎，不好意思忘词了。 对，这其实也累。 心理素质不好，越紧张，然后所以就忘词了。 你在现场有忘词的时候吗？ 嗯，其实蛮少的。刚才是突然间走神了一下，然后想去看一下孙先生正在干嘛。 哇哦！ 一定是被我迷住 了。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这首歌曲有意思了。 爹， 艾比亚作曲， 嗯、 孙佩编曲。 嗯， 这打了多少架吧？几个晚上？ 这首歌还真没打架吧？ 对，这首歌是极少数的一遍过。 哦，一遍就过了。 对。 那为什么你做完曲以后自己不编曲？ 嗯，因为水平不够好啊，因为孙先生更厉害。 只要和你是一首甜蜜的爱情作品，还是也是命题作文？ 是一首， 阴差阳错的自发性的歌曲。 这个阴差阳错、 哦、这首歌 自发性， 对对对， 是因为看见孙先生之后这个油然而生了吗？ 不是不是、啊、这首歌其实一开始也是说会给一个小艺人写的歌曲，然后、 小艺人，我没有听到这三个字。来来来来，说一说这个小艺人是谁。 没有了，就可能就是英皇的一个组合，就是他们一开始想要一首这样的歌，然后那个又被一个偶像剧看上了一首歌、啊、那个偶像剧原来是何润东跟那个李沁他们演的，叫璀璨人生吧，好几年前湖南卫视播的一个剧、嗯、然后他们两个同时看上了一首歌，然后但是那个艺人先签的合约在前面，然后那个剧要晚了，就是但是我不知道就是他们之间会有一个这样的时间差，然后所以这首歌是说马上去弥补给那个剧的，当然后来那个剧也没有用啊，就是他们又很临时的当天晚上找了另外一首歌来替，然后所以这首歌就留下了。留下了以后我觉得其实还蛮适合我的嗓音，然后也挺符合我那种小可爱的气质，然后那个就重新填了词，然后去根据我们之间的一个事情吧，就是因为他很喜欢喝冰饮料，然后我又很喜欢去闻他身上的那种就是淡淡的味道，然后所以就有这样一首歌。 我们孙先生吗？ 他很喜欢喝冰饮料，这还挺正常的。我很喜欢闻他身上淡淡的味道，这是领悟那首作品吗？ 想你的啦啦，所以说这喜欢喝冰饮料也能有一首歌。那我这种喜欢吃雪糕的，真希望找一个会懂音乐的男朋友。 你看，你又开始把我们当做这个征婚节目了啊！ 相亲节目 可以有。 但是这首作品包括前面我们听的其他作品，你会发现就是安雅在出道之前几乎所有的作品都是为别人而做的， 对， 是吧？你当时并没有想过说给自己量身打造出几首作品什么的。 对，就是我当时有一个很不成熟的想法，我就想、啊、因为我歌真的很多，然后我就想赶紧处理库存。 哪个歌是哥哥 的 歌吗？ 都是我的歌，我的歌。就是自己的作品会有很多留下的，然后当时脑子一热就说那我要赶紧把那个歌发出去，要不它就过期了。比如说一首歌现在听的可能还刚刚好，恰到好处，然后五年以后再听，哎，这个歌怎么这么老。然后当时有一个这样的心理，然后就那个发了很多歌，然后可能每一首歌都是不一样的风格，比如像刚才唱的那个只要和你，它就是一首很轻快的歌， 是 像关于爱情这件小事就是一个小情歌，然后像一开始的那个就会比较小清新或者小俏皮，就是可能都是不一样的风格这样子。 那你现在要走的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呢？ 现在现在想讲故事。 现在的名字还叫艾丽雅哈。 现在 新专辑名字叫孙艾丽了是吗？ 对对对，因为想有一个新的开始，然后所以就改了一个名字。当然我本身因为艾丽雅这个名字大家会发现那个很少姓艾的，对不对？ 对。 然后那个其实是我的蒙语名字，我是蒙古族，就好像腾格尔老师他也不姓腾一样。然后正好孙先生他也是姓孙。很多人 正好孙先生姓孙。 对对，然后很多人可能以为我改了名以后就你从夫姓， 对，父随夫姓。 对对对，其实并不是，是因为我爸爸和我爷爷他们都姓孙，所以 我们都以为这延禧攻略看的有点多。 哇，我刚才还在想了一下，是不是能说这是秀恩爱的最高境界？ 但其实这孙艾黎是自己纯粹的一个，那你为什么叫孙艾黎呢？ 因为艾黎亚就是艾黎亚，啊， 是不是很冷？ 完全不想接这个梗。好吧，今天节目 但是说多了一点， 艾黎艾黎爱你爱你爱你， 艾黎亚 最爱你， 对对对对对，三爱。 你们女生的这种频率，我们实在是听不进去。 没有少女心呢，你怎么？ 好了，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挑战新歌声，稍事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马上哦。 眼睛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这里是歌唱梦想的舞台， 这里是挥洒青春的战场。 歌手、 素人、 原创、 现场， 尽情释放你的歌声， 释放你的歌声。Are you ready？ 就在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 Fresh Radio， 挑战新歌声， 挑战新歌声。 2018全新起航 ，Welcome。 是的，我们节目就是这么良心，说很快就很快，快到让人发指。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挑战新歌声，我是泽华。 哎，大家好，我是樊雪。 记得除了可以通过广播 FM98.2 进行收听之外，记得看一下我们的视频直播，看看他们在直播间当中是如何虐我们的。 这个秀恩爱的最高境界。 好疼啊，身上都是各种各样的伤口。 大家可以通过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关爱青年计划，然后点击左下角的视频直播，这个里面呢还分频率，大家一定要记得点进挑战新歌声。同时呢还可以跟我们的深度直播伙伴一直播搜索活力982，点进来就可以看这一对秀恩爱的，我都没眼看，我都不敢往那边瞅，怕自己难受。 你睁着眼睛在说瞎话呀？你明明一直在看着他们。 我在看你。 好吧，刚才在演唱的过程当中，像逗什么老板的小助手说哈哈哈很好听，然后还有偶尔勤奋的懒猫说好听，小爱姐，你说姐这个字听起来是不是心里咯噔一下？ 还好，毕竟人也要是面对自己的真实情况。 欢迎我们今天嘉宾艾丽亚和孙佩，你知道我们是同届的吗？ 是吗？ 你就知道，可见这年纪是有多大了。当时上学的时候，艾丽亚就已经参加各种各样比赛，然后外形又好看，声音又非常甜美。大家都在说毕业以后可能就应该以歌手的身份出道了，但是毕业的时候就是安心的做一个音乐人，现在已经成为了孩子的妈妈了，却想着想要出道了，为什么呢？ 后知后觉吧，大概 这个梦想一直在心里。 对，永远不老的少女心。 所以孙佩，当你听到艾丽亚说想出道的时候，你的表情是怎样的？ 惊喜啊，赶快出道，快点啊。 啊 为什么？ 真的吗？ 难道不应该吗？ 哇 哦，这是最大的支持。 这么有才华，这么好看， 我的老婆， 天哪，我做错了 出道难道不应该吗？ 真的是猝不及防的就秀了一把。 但是每次我发现我们孙先生只要是一夸我们的小爱的时候，他就会真的吗？那我到底做错了什么？ 猝不及防，心里很脆弱，然后突然间表扬我，我会觉得我受黄受诚惶诚恐， 诚惶诚恐， 对， 受宠若惊， 这个词都说不准。 对， 哎，但是讲真，小爱同学，你现在这样的心态出道的话，是不是应该会比刚毕业的时候就出道要好很多很多？ 我觉得可能是会分情况吧。 啊， 比如说刚毕业的时候，可能会活力更满满，然后胶原蛋白也没有流失的那么严重，然后 就可以去参加什么动感101。 啊，对， 别别别，什么 创造 101， 你的动感101， 不好意思，暴露了。 我们不在一个时代，可能。 好，那是那个时候。现在呢？ 现在因为我想是去，这也不算是就是说出道嘛，我可能会想要当做一个一辈子去经营的事业，去把自己的作品以一个更好的状态去呈现给大家，然后所以我会选择一种这样的方式。现在这种方式可能会经历了更多理性的考虑，然后也会更沉着，而且有了这么多年的沉淀，那真的很不想承认这很多年的这个 自己都忍不住翻了个白眼。看到了没有？ 对对， 可能以前更多的把它变成梦想和希望，但是现在更多的是真正把它融入到生活当中。 对对对，它可能 是和生活相辅相成。 对对对对， 前半小节目当中我们大概听了艾丽亚以前的风格，有清新的，然后有那种相对成熟 的 甜美的 俏皮。 其实以孙艾黎这个身份出道以后，她的作品完全不一样了。 是吗？ 我们今天要不要现场给大家唱一小段？ 可以给我们大家 啊， 这个给点小福利吗？ 新专辑当中的一首作品。 可以，我想想看。其实新专辑里面的风格还是比较概念化的。 是。 然后， 不太好呈现是吗？今天节目当中。 对，我哼着的歌稍微来一小段，是的。 给大家感受一下这个风格之间的差别。 唱几句吧，这样。我有胆子，我有好这样。我有胆子，街头步伐很轻松，每一步有吉他伴奏，虽然没什么理由。雨后的彩虹，有一丝暧昧的温柔，在等彩虹音乐某个时候。蛋糕上的草莓是爱的第几步骤？是零度夜后，这首圆舞曲转一圈又转一圈，忘了把礼物鞋丢在哪儿。 好听 哇， 真的这个超好听，我觉得非常的性感， 有一种小慵懒的状态。 对，很慵懒，很性感，一只小猫咪在午后睡醒的那种状态。 对，真的是有一种这样的感觉。哎，这个歌叫做哼，然后里面的一个概念就是说，可能很多 哼， 对，就 是一个语气词，哼，还是 刚才不在说哼着歌嘛？我以为叫哼着歌，叫哼啊。 对，哼这首圆舞曲 啊，是哼歌的哼。 对对对。对， 哦， 这个歌就是想说，很多人可能到午夜以后才会突然间去想很多事情，思考周围的，比如说人际关系啦，或者是亲情、友情、爱情，会思考一些东西。那在这个歌里面，我可能就会化身成一个角色，然后比如说走在一条很寂静的巷子里面，然后一边随意的跳着舞，然后转一圈转一圈，然后像是胡言乱语的说一些自己真正很想说的话。 就又有思考又有洒脱的一个状态。 对对对，而且我新专辑里面的这些歌其实都在打一个概念，就是回旋曲。很多人可能对于回旋曲不是特别了解，就是它是一个ABA 这样的一个形式，就是从开头又可以接到结尾，然后它是一个循环的这样一个东西。然后新专辑里面所有的歌全部都是回旋曲，就是开头跟结尾是一样的， 比较朗朗上口的那种。 对，他们是可以连成画成一个圈的。然后里面可以就是会说一些，比如说人和人之间感情的循环，或者有的是从早到晚一天的循环，还有一首歌是人的一生的循环，还有的是从春夏秋冬这样一年的循环，每一首歌都会是一个循环。 哎，说的非常期待这张全新专辑了。 那这个专辑将会什么时候和我们大家见面呢？ 过两个月。 再过两个月。 对对， 不要着急，到时候会在直播间当中完整的呈现给各位，是不是？ 那个时候我会好好的去听一下哼 好 这首歌的。 而且你有没有注意到细节，它就是一个晚上午夜梦回的时候， 午夜梦回 还说大家爱想那些事情，分明就是你自己爱想吧。 啊，被戳穿了。 然后 像是我们这种就是多愁善感的小姑娘们，是不是我们都比较喜欢就是晚上这个夜深人静的时候才是属于我们自己的时间。 小本本跟那个笔就拿出来了。今天谁得罪了我，今天谁说了不该说的话。 宇宙第一记仇。 刚才你们都觉得很美的，我觉得还挺恐怖的呀。因为他说午夜梦回的时候，我想象自己在一条寂静的小路上，这不是寂静岭吗？ 应该在电梯里。 很有意思啊。今天节目当中呢，请来了艾丽亚和孙佩跟大家分享他们自己的音乐之路。那接下来就进入到我们的挑战环节了。 好， 一起来进入到今天的等你来挑战。 改编翻唱尬舞模仿新鲜玩法大碰撞，大碰撞，等你来挑战，等你来挑战。 欢迎回来，等你来挑战。今天我们会挑战哪位歌手的作品？ 一位很资深的前辈，叫做许茹芸。 真的是很狠，说自己资深也就算了，他在前列一个很资深的前辈， 资深的前辈， 又是前辈还很资深。 尊敬。 许茹芸的作品我觉得不太好唱。 对，其实他对于歌曲的拿捏是很准的。我今天要唱的这首歌其实也是我小时候看的一个电视剧的片尾曲，那个电视剧叫做杀青，然后当时这个片尾曲叫做 电视剧叫杀青。 对， 就好草率。 然后呢， 然后那个这个片尾曲叫做遇见另外一个人。可能他是就是我看了很多网上的评论啊，就是说有没有什么你觉得很好听但是不火的歌，然后有的人就整理出来了这首歌。确实可能很少的人听过这首歌，但是我自打听完了以后就会深深的印在心里面这样。 为了让大家熟悉一下一开始许茹芸的那个版本，以及让小爱先有一点点的这个 酝酿一下， 不是酝酿，他得先知道人家对手是一个什么样的水准，给他一点点的压力。所以马上我们来现场来回顾一下刚才所说的这首作品， 来自许茹芸的遇见另外一个人。 我才知道时间并不是疗伤的有效办法，直到遇见了另外一个人。因为我遇见了另外人。 的出现弥补了想你空隙、啊、曾经不愿意不肯相信已经过去我们的爱情，以为都能忘记，转身又想起你，也只能靠时间来沉淀，来清晰，来抚平。只是有时候连自己都怀疑呀，那阵风是否因为你想我才引起，转身又想起你，那一天能忘记，不一定靠时间能沉淀，能清晰，能够抚平。所以有的时候笑自己傻得可以，希望下一次遇见那一个人他会想你。 最近也是很喜欢许茹芸的作品，以前小的时候不太懂云式唱腔，我觉得有点太慢， 小的时候 对就也就昨天的事情吧然后这两天呢就突然觉得他的歌真的越听越好听，然后包括刚刚看那支 MV 的时候，虽然那个手机非常的老派，但是我觉得那个画面呀还有营造出来那种感觉，到现在看你不会觉得太过时， 对，而且觉得有一种情怀在里面。 怎么样小爱？ 亚历山大 那我们就直接来了，省得大家忘记原版是什么样的 好，其实我看的那个原版不是这个 啊、哦，是吗？ 对对，是一首就是还比较有动感，以为都能忘记、 哎、哦，是这样的风格的， 真的吗？ 对，就是比较那个有鼓有架子鼓在里面。 那我更期待我们小爱姐的版本了 她本来想是 看到一个这样的版本 她本来想的是原版是那个样子，所以她可以唱成刚才那个样子结果重复了，来吧来吧，看艾丽亚的版本， 期待 更考验，来。是因为我遇到了另外一个人，可能他的出现弥补了想你空隙，只是不愿意不肯相信已经过去我们的爱情，转身都能忘记，那一天能忘记，不一定靠时间能清晰，能沉淀，能够抚平。所有的时候连 自己都怀疑呀、啊，那阵风是否因为你想我才引起？以为都能忘记，转身又想起你。不一定靠时间能沉淀，能清晰，能够抚平。所以有的时候笑自己傻得可以，希望下一次遇见那一个人，他会想你。 充满幻想的一首作品，遇见另外一个人。 嗯， 为什么要给自己这么高的一个难度？我觉得这首歌曲首先刚才唱得很好，但是我觉得许茹芸的歌曲包括这样的一个简单的非常简单的一个伴奏的情况下来演唱的话，它其实对唱功的考验要求是挺高的。 对 这是你知道，这是在 KTV 里点歌里面一定不会去踩的雷区，绝对不会去踩的雷区。 因为其实这首歌就是对情感的拿捏会很难。对， 就如果不是一个有故事的女同学，或者说生活经历阅历比较丰富的人的话，我觉得是很难把控的。 怎么一回头你的眼眶就湿润了呢？ 有故事的女同学， 对，因为没什么太大的故事，所以觉得自己跟这种歌曲无缘。 哎，那你刚才在唱这首歌曲的时候，是进入到一个情境当中去了？ 对，我会去代入吧，我会去想一想，如果我心里面会有一个这样子的人， 然后如果，哎，孙先生， 这不是他了，我可以另外遇见另外一个人。 对，因为那个现实当中生活实在是太美满了，就没什么情商，所以就只能是靠想象去想，如果是遇到这么一个情况，会不会有一个忘不了的人？然后当他希望把感情寄托在下一个人身上，他会怎么想？ 这个时候好想把镜头一直放大推到我们孙先生的脸上，一直没有看我们镜头，一直盯着小爱姐来看， 微笑脸，你没有看到吗？ 看到了。 哎，你喜欢这首歌曲是喜欢他的唱腔、他的旋律，还是？ 对，喜欢他的旋律。就是我一开始听到那个版本，其实是还蛮，不能说是有活力，但是还是蛮轻快的。然后像是一个职场女性，是这样，以为都能忘记， 那大家就 想 起，的确不是我们刚才听到的一开始的许茹芸。 对，刚才那个版本就是许茹芸标准的云式唱腔嘛。 对，它里面就是刚才那个版本里面，它可能会加了很多那个装饰的东西，比如说那曾经不愿意不肯相信，就是它会加很多很多弯音。但是我唱这首歌的时候，我会把所有附加的东西全部都去掉，就是保留这个旋律最本身的这个东西，然后以一种比较叙述性的口吻跟大家说，如果有一天我可以忘记了你，那是因为可能我身边出现了这样另外一个人，可能他的出现弥补了想你的空隙。我会以一个叙述的感觉去阐述这首歌。 孙先生，你现在的心情怎样？ 不能有这个人啊， 不能有这个人。 你觉不觉得小爱现在唱功越来越好了？ 是的。 但是虽然说离得有点远啊，我觉得还是可以在屏幕当中看到我们孙先生看到小爱姐的那种欣赏。虽然说是老夫老妻了，但我相信音乐就像是他们感情的一个纽带一样，就让两个人的感情升温。 平时是怎么样的一个相处方式？生活当中就不用说了， 两个人对着唱歌。 工作当中呢？ 生活当中、工作当中差不多吧，都是两个人对着唱歌。 该吃饭了会怎么表达呢？比如说， 来吃饭了。 哎，不唱歌吗？ 哎，该吃饭了，你在哪儿呢？不是应该这种吗？对歌的形式， 对，我们会生活当中真的是随处都会充满音乐，因为我们现在已经有一个小宝宝了。 妈，这不是《新白娘子传奇》吗？ 然后那个就是吃饭的时候，可能孙先生就会说什么“胡萝卜营养 大满贯，我好喜欢。” 就胡萝卜营养， 好听哎， 真的。 就写的儿歌，会写很多这样的儿歌。 如果这样的话，我觉得吃的饭可能更下饭一点。 没，小朋友听到这样的声音不会被吓哭吗？ 没有，他还挺喜欢听的。像早上的话，我们会一起跟他说什么，大声说早安，一起说早安， 一起唱吗？你们俩？ 对，就是预备走。 大声说早安， 早安， 一起说早安， 早安， 然后这个时候我儿子就会制止自己。 哇，当他们孩子太幸福了呀。 宝宝再大一点，大家可以一起唱类似于吉祥三宝这种歌曲。 人家不是那种风格的，你没有听出来吗？而且我觉得刚那首作品其实你用在广告片当中也是很合适的呀。 对对，就会比较上口，就包括我们后面还写了很多就是儿歌，什么 比装成一树高万条垂下，哎，你要不要弹一下？ 就是对，我们想要那个教孩子学唐诗的时候，然后就会写一些这样奇怪的歌啊。对， 装成一树高，万条垂下绿丝绦，不知细叶谁裁出，二月春风似剪刀。 这唐诗嘛，就这样。 我也想有一个会做音乐的爸爸妈妈。 我也是。 那你们孩子会不会天生五音不全？真是非常腹黑的我。孩子乐感会不会很好啊？讲真， 会 会，至少现在看起来节奏感还是不错的。 对对对， 你们唱的时候他就会跟你们一起扭是吗？ 对，他会这样子动。 他其实在肚子里面时候就这样了。 哇，那他会不会叫爸爸妈妈的时候一开始都唱着 啊？那现在不会。 你真的很喜欢吉祥三宝。 咕噜哟喂，这一下子想到能喊爸爸妈妈的，我脑子里只有这首歌。 好吧，时间过去的很快，昨天呢还是前天已经是过了哪个节气 了？ 对，立秋了。我贴完秋标我就忘记了那个节叫什么。所以呢秋天正式的到来了。今天最后一首作品就叫秋哈。 是的。 那我们就直接把这首作品呈现给各位。 可以。 再度的欢迎大家，除了可以通过广播进行收听之外，记得锁定一下我们的视频直播，可以通过新浪微博一直播搜索一下活力982，或者是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关爱青年计划。继续的欢迎艾丽亚和孙佩秋。很美丽的秋，这个秋是你们俩共同做的一首作品吗？ 对，这首歌如果是听到原版的话，其实我比较推荐听原版，原版是一个管弦乐的，然而就是大家能刚才听出来，就是人声唱腔的部分其实是很短的，然后它更像是把人声作为一种乐器配在整首一个乐曲里面，然后它整个一个乐曲去营造秋初秋的这样的一个氛围。 好期待 初秋。 对对对， 别 因为 别出糗了，北京的出糗来了，特别的 对，很 都分不清楚， 对， 希望春秋能到来吧。 平时的秋天给我们都比较萧瑟，比较凄凉，但是听到刚才那首歌呢，就觉得秋天，可能是因为我们唱的是初秋的原因吧。 对，你说的是深秋， 就觉得很。悠扬， 对，这个歌其实当时写的时候，这个首歌是真真实实的有感而发。当时有一次我是走在路上，然后正好是一个青灰色的路面，然后那天就是真的是秋高气爽，可以用这个词来形容，天气特别特别好，然后吹的是那种很温柔很凉爽的风，然后天空也很蓝，然后云就是轻轻的那很薄的那样的铺在一个天上，所以当时脑子里面就会有一个这样的旋律出现，这首真的是有感而发， 感觉可以在这个青灰石路上跳一首华尔兹， 但是这个感觉是这个感觉。 录音室版本的秋真的推荐给大家，有时间的话可以回去好好听一下。 是的， 当然呢，阿丽亚马上会带来自己的全新专辑了。这个马上到底有多久，我们目前还不知道哈。 对， 应该是不远了。 是的， 可以关注一下微博就可以知道最新动态。 是的，是的，微博可以搜一下，孙艾丽亚真的连酒都不沾， 好长啊！ 对，这名字很长的，这个就是我。 孙 艾 丽 亚真的一点酒都不沾。 孙艾丽亚真的是一点酒都不沾， 那可是真的呀。 孙艾丽亚真的一点酒都不沾。 哎，你打三遍广告，真广告费收一下哈。这个账户马上就给你。 好了好了， 那这次是真的不喝酒了。 下一次新专辑的时候继续邀请阿丽亚来节目当中好好的分享。刚才呢，我是小艾草芽，也说支持小艾姐，还有流浪猫说期待新专辑。谢谢阿丽亚和孙佩做客今天的节目，谢谢。接下来你将收听到的是活力 Music 节目。 哎，那我们明天再见， 拜拜， 拜拜，祝大家晚安， 拜拜。Can you feel where the wind is? Can you feel it through?